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5集，约定。擂台那边，比完了武的展昭早就从人群之中消失了。此时他正躲在某个屋顶的隐蔽处，看着琴行里的动静。他身后不知何时跑来的鹰侯和天尊也正看着。展昭双眉微皱，一切似乎正在按照他们准备的方向发展着，然而他却开心不起来。他们准备的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是福是祸，最终会怎么发展都还是未知。此时的轩辕杰抛开他的残暴，就只是个最普通的思念儿子的父亲而已，他沉浸在找回爱儿的欣喜之中。展昭叹了口气，他比谁都了解白玉堂的秉性，外界传他冷酷无情，其实他心地善良，至情至性，无论这次的行动多正义，能救多少人，对白玉堂来说，算计轩辕杰的这个过程都应该是一种折磨。 玉堂会处理好的，你也顾着自己，不要分心。 天尊轻轻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展昭点头，目光转回比武的擂台。无论如何，他一定要拿到第一，顺利进入皇宫，到白玉堂身边。这么多年来，都是白玉堂主动陪在他身边，陪着他在开封查案，陪着他各地出巡，现在也到了他陪在白玉堂身边的时候了。然而此时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是展昭，还有跪在琴行门口的荀月白。白玉堂的出现让荀月白看到了一丝希望，彻底摧毁北海皇族的希望。一个阴谋正在他的脑中形成，而一切能顺利开始的前提就是他一定要赢得明天的比试，顺利的进入皇宫，混到这位新皇子的身边。轩辕杰见白玉堂似乎提起了好奇心，就趁热打铁： 不如你坐下，我们好好谈谈。 白玉堂想了想，觉得倒是也没什么损失，于是放下刀坐下。与此同时，白玉堂的刀引起了轩辕杰以及段宏的注意。 这是云中刀？ 段宏凑过来满脸惊讶，然后上下打量了一下白玉堂。 你该不会是白玉堂？ 白玉堂的名字再一次刺激着轩辕杰，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白玉堂也不否认，点了点头。 没错， 锦毛鼠，白玉堂。 还有另外的白玉堂吗？ 云中刀客，云中刀，绝世无双白玉堂。 轩辕杰虽然久居北海常驻宫中，没听过多少江湖事儿，但是也耳闻过白玉堂的名字。中原武林后起之秀里，风头最近、名气最大的有两个人，一个白玉堂，一个展昭。白玉堂是云游四方、无拘无束的侠客，而展昭则是投身宫门、协助包青天的南侠。轩辕杰再一次审视白玉堂。 白玉堂这名字谁给你取的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摸了摸下巴，仔细想了想，貌似他也没问过他爹娘干嘛取了这么个名字，于是一耸肩。 你爹也姓白？ 嗯。 那你娘是？ 我娘退隐江湖很多年了。 白玉堂似乎不想扯进自己爹娘进了。 你功夫那么好，跟谁学的？ 啊，皇上，白玉堂是天尊唯一的徒弟。 天尊竟然收你为徒？我儿有奇缘呐。 白玉堂望天，有些哭笑不得的看他，那意思，你那声我儿叫的还挺顺口啊，我可还没认你这爹呢。轩辕杰笑了，对白玉堂很是满意。 天尊为何收你为徒啊？家里认识？ 我天分好，和他有投缘。 想不到你竟然靠着自己得来今日成就。 这有什么可稀奇的？ 好，有出息。其实我也想见见天尊。 他隐居着，不怎么出来走动。你是北海帝轩辕劫？ 嗯。 一旁轩辕爵皱眉看着白玉堂，觉得他太过大胆了。 我听说你是暴君。 众人都一愣，脑门上汗都出来了。怀福尴尬地看了看轩辕爵，轩辕爵哈哈大笑。 听说你是大侠，可是对我这暴君有所不满。 我对北海还不熟，不过你将北海百姓分三六九等，这点就很不公平。我看街上的人都行色匆匆，没什么笑脸。 你觉得我应该取消籍制？ 起码不该有贱民这一级。 笑话，人生而不平等，优秀的人活在上层，贫贱的人活在下层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 白玉堂看了看面色难看的轩辕爵，又看向轩辕劫。 你儿子？ 嗯。 你这爹做的可不怎么样，儿子没教好。 轩辕劫愣了愣，随后突然笑了，似乎很开心，而轩辕爵脸都白了，看着白玉堂，一旁怀福紧着拽他袖子。 不要招惹此人，难道看不出皇上对他甚是重视吗？ 轩辕劫咽不下这口气，压了压火气看白玉堂。 怎么，弱肉强食天经地义，难道我说的不对？ 对，怎么不对？猪狗也是弱肉强食，谁体格大力气大就吃得好，谁体格弱力气小就吃不着。王子甘愿自比猪狗，有没有智慧不得而知，起码有自知之明，不错。 轩辕爵脸都绿了。附近其实跪着不少人，有不少都是兵将，特别是附近跪着的一些百姓，平时可都没少受轩辕爵的气，一听白玉堂的话差点乐喷了。门口还跪着的石阔海忍着笑对荀月白做鬼脸，荀月白则是下意识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若有所思。轩辕劫听了白玉堂的话，非但没恼，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远处暗中监视的天尊和阴侯借用内力倒是能听懂个大概，阴侯有些哭笑不得，看向展昭。 白玉堂是跟你一起待了多久啊？说话的腔调也那么像啊。 这不是玉堂一贯的风格呀。 展昭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这话的确不是白玉堂说的，而是他说的。展昭记得之前他和白玉堂喝酒闲聊，不知道怎么就聊起了自古天朝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优胜劣汰。统治者觉得好的有能力的就该活得更好，傻的笨的不聪明的有疾病的就该做牺牲品。当时展昭就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，人和畜生的不同在于人有悲悯之心，人若只遵从力量大小一味的弱肉强食，那与牲畜猛兽有何分别？强者帮助弱者，这才能称之为侠义。展昭拖着下巴，忽然觉得白玉堂不只有侠义还有心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白玉堂都能记住，这就是无比的贴心，比多少甜言蜜语都要让人受用。 这耗子别看长相风流，其实用情专一，还一往情深呢。 展昭正自己甜蜜着，就听一旁天尊和阴侯咳嗽了一声。展昭回过神，只见二老看好戏似的看着他，那意思是明白了明白了，玉堂对你最好吗？展昭尴尬了，搔了搔头。轩辕劫笑完了，见白玉堂兴趣缺缺，似乎是准备走了。 不如这样。 什么？ 你留在我身边一个月，让我证明你的确是我亲生儿子， 作为条件，我取消剑名籍制。 一个月？ 不错，这一个月我要你试着做一下我儿子。 你永远取消籍制？ 是的。 一言为定。 回府，传旨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北海取消籍制，不准再有贱民的称呼，全部划归平民。 怀福张了张嘴，惊骇地看着轩辕杰，这是要改一条律法，甚至是动摇根本的一条律法。轩辕杰竟然为了留白玉堂在身边一个月，就这么轻易地改了。轩辕杰眼神一凛， 还不去？ 是。 怀福不敢违抗他的旨意，赶紧就去下令。一时间整个北海欢庆声一片。 哎呀，照这个趋势下去，玉堂说不定能让轩辕杰改好了，到时候你干脆到北海招驸马得了。 殷侯摸着下巴拍了拍展昭的肩膀，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不过招驸马这一说还是顺耳的。 不是来选太子妃？ 哎，乖仔，你别尽想着你家耗子了，倒是想想一会儿比武的事情，可别输了。 怎么可能？ 说完，展昭一跃下楼，跑去比武场继续比武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